烧尽眼眶，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，朝双手吐气，躲进记忆的酸草里，回忆来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，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，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，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那像柳絮，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，思念是最暖的忧伤，像一双沉痛的呵护，我怎么能翱翔，穿着我最暖的忧伤，终于无愿望，幸福总会在你身旁绽放的阳光，在人海的汪洋，曾经汹涌的擦撞，是彼此内心有上了窗，我含泪一步一停的回首凝望，不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，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。